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没忘记你。长途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。三巡酒过，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他

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爱已至此，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。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的软弱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友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，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谎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

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魂尽稀有恒念，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